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14号分别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和妇女会馆举行动员会，表示决心要争取万里马先驱大会成为胜利者的大会。参加动员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农业劳动者同盟、妇女同盟的干部、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和妇女同盟员。会上继宣读江原道精神创造者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后，一些人做了发言。发言者强调，做万里马时代真正主人翁的秘诀在于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思想和领导，要在万里马速度创造大展中建立新的功勋，来准备献给党的忠诚的厚礼和胜利的报告，自豪地迎接万里马先驱大会。